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啊。那今天的北京呢是有雨以及中度的污染，我相信如果要是各位已经出来上班，已经感受到了，在夜间的北风将加大，空气质量将有好转。具体呢，就是今天也就是25号，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将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高气温是在16摄氏度。同时呢，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或有中度或重度的污染。那同时呢，夜间的时刻呢，北风逐渐加大，阵风呢可以达到6到7级，空气质量将有所改善。 今天的天气啊，这个温度状况呢依旧是比较的凉爽。 没错，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在上班路上，就为什么说羡慕呢？比如说现在还没起床的话，或者刚刚要起的话，还有时间去准备，对对对，也很暖和。所以不管怎么样，各位一定要注意增加一些衣物，毕竟天气要凉下来了。 OK， 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活力最前沿，来看看今天发生了什么最新的消息吧。先来说第一条，创意中国第二季顶级网红 IP 纷至沓来。创意中国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关注过第一季的节目。 这个 IP 其实还蛮好的，而且就是应该当时第一季刚出来的时候，说实话当时很抢眼，然后让很多人都纷纷的去关注到了这个节目，也一直在收看的。这次第二季终于要来了哈，所以说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对，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说排队5个小时，参观5分钟啊，如果这还不算中间百米冲刺的速度的话，没看够啊，好吧，那可以去重复再排一次， 安排上。 对，这些经历啊，我相信这个有很多朋友啊，这个在之前一段时间在参观展览的时候一定看过，都为了看一眼真正的清明上河图。 没错， 对，之前这个清明上河图不是也安排过一次展览吗？ 没错， 这个也是，确实当时的情况就像是排队5小时参观5分钟一样。 没错啊，这个还是很抢手的。为什么说到这个清明上河图呢，就继续跟大家来分享。那清明上河图的 3.0 版本传统文化也是我们当代复兴的，就是这种传统文化在当代进行复兴的一个小的缩影。那排长队加冲刺跑啊，确实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对于文化精品以及传统文化的追求以及渴望的。不过现在呢，粉丝们的福利就要到来了哈，不用再去穿跑鞋，也不用再去排长队了，舒舒服服的在家就可以用自己最满意的姿态，以任何各种各样的姿势都可以去欣赏我们的清明上河图 3.0 版本。 如果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也就是在10月27号本周六22:05，也就是晚上的10:05，锁定一下北京卫视《创意中国》的第二季呢，强势回归，为各位带来让文物活起来的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一大波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以及100家投资机构现场拍板，到底有多好玩啊？我们俩在这儿呢也没有看，所以还是把时间交给您各位啊。在这个周六的晚上10:05，自己去看一看哦。这个节目呢是由北京市的宣传部以及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和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共同指导，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以及北京电视台和大业传媒集团联合出品的大型文化创意创投季播节目《创意中国》呢，第二季将在本周六首次和全国的观众见面。其实就像刚刚月月所说的啊，我们可以在家里边舒舒服服的，也不用排长队，不用去排那5个小时的长队，为了看一眼真正的这个清明上河图。这回呢，咱们可以在家里边舒舒服服的窝在沙发里，想一想这个。看一看清明上河图的 3.0 版本，想看谁看谁。 没错，除了能看到这些之外呢，其实还增加了一些创投的环节，所以应该还对有一些 PK 或竞技感在其中啊，所以说也是增加了很多的乐趣。那在这次呢，五八集团的 CEO 姚劲波呢，本季也将携手跨界加盟的新面孔，就是著名的主持人跨界创业者华少，分别带领自己的战队进行创意比拼以及市场判断，斗志加 家斗嘴职位成就最新的美，那职位心中创意的新锐，那最终这两个队伍之间的 PK 到底以怎样的结果啊呈现在各位面前呢？集结号已经吹响了，还在等什么？27号一起去关注一下。 其实这个创意项目跨越了语言以及文化还有历史的屏障呢，通过咱们这种创意的科技以及情景再现和具象代入，让每个人呢都有这种身临其境身在其中的奇妙体验，完全忘记了自己此刻是坐在电视机前来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啊。历史文物呢如此生动鲜活地展现出来，也是焕发出了不可抵挡的时代魅力，现场观众如痴如醉，华少呢和投资团啊现场拍案叫好。其实我觉得这个这两个人的搭配特别的好玩、你看一个是这个专业的主持人、另外一个是五八的姚劲波、对吧，你看看、 就是、久经沙场的这种就是对 对 创 这个两个人这脑子都特别快，然后再加上华少这中国好舌头，你看看当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激烈碰撞。而身为这个对方队长的姚劲波啊，这个面对如此强劲的中国好舌头华少呢、又甩出了怎么样的质疑啊，展开了什么样的挑错大战呢？啊，这个一系列的答案还是请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在10月27号晚上10:05的创意中国吧。 传统文化加创意啊，这种大的 IP 加创投，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强有力很强劲的一个节目了，也是非常的期待。那这次呢是身为上下5000年的历史大国，一直以来我们都在不缺好素材，那但是呢缺少能够讲好中国传统文化故事的创新做法以及传播的方式。那本期的参赛项目个个都是展现了自身的优势，将文化自信展现在作品上，那同时呢创意项目不约而同地展现出来的传统文化属性，也不难看出传统文化传承开发的市场价值以及投资趋势。那这次除了刚刚提到的清明上河图 3.0 之外呢，以景德镇瓷器为特色的唐窑文化，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一文创品牌神话岩，2018年坚持探索开发神秘藏域的文化的象雄文创，都将在本期节目当中惊艳亮相，让观众充分地感受到传统文化带来的生活之美。 其实说到这个传统文化和这种市场的动向啊，这个相信在北京的大家呢，这个应该之前也感受过，就是来自于故宫的那个之前是有一个纪录片叫做《我在故宫修文物》， 对， 你看这是一种面向于市场的开发形式，还有另外一种那个镇以悦。 镇以悦， 对，这个一个故宫的周边，然后就是 对我也想说这个周边 各种的这个皇帝，然后做着特别可爱的表情，然后印在了扇子上啊，或者是被当做了手机壳。当然，这个都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创投项目嘛。 我看到很多像那个各大这个电商平台上面，像我们的故宫博物院呀，很多地方都已经开设了相应的这个周边的这样一个开发。其实它也是一种文化的一个创新，对。然后，并且我看到真的很多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把这些东西和我们现代的一些东西结合到了一起啊，很巧妙的一些构思和设计，确实可以抓住我们的心。 对，其实话说回来啊，这个你看作为上下5000年历史的中国，这个我们确实不缺少好的素材，你随便打开任何一本书，这个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的这个缩影在里边，然后我们就想要怎么去把这个传统文化给它更好的贴近于现代的生活状态，或者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啊，让大家去了解我们这么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对吧。 我觉得这次这个节目应该是可以承担这样的重任的。 没错啊，也是欢迎大家去收看一下来自于北京卫视的创意中国的第2季。OK， 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好玩的消息，一会儿见。 it's gonna be blue. 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咱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最新鲜的消息。 嗯，下面这个也好劲爆。 对，这个真的挺好玩的一条消息啊。 嗯， 说在瑞典呢，已经有超过4000人在人体内植入了芯片。 哇， 大家没听错啊，已经超过了4000人在人体内植入了芯片，是不是跟之前拍过的很多这种？科幻片啊，这个大相径庭了一下子，这比如说把这个电话植入在了手掌里边，然后就直接把这手放在耳朵边上就能打电话， 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哦。而且之前好像听说过有这种类似的这个描述啊，但没想到数量这么多，已经超过仅在这个瑞典这一个国家就超过了4000人，所以觉得哇好惊奇。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嗯， 那 YY 的创始人李学凌近日在他的朋友圈分享的手臂上植入芯片的消息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嗯， 那尽管呢最终揭晓的真相是李学凌植入的仅是身体这种指标的监测器，但是呢关于芯片植入人体的话题却由此受到了关注。 说这个芯片植入呢，尽管从概念上来看啊，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但是许多人呢还认为啊，要在普通人中间大规模应用呢，还离得很远啊。但是实际上，在国外和有些国家和地区呢，芯片植入正在普通人群中广为流行，并也由此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其实在北欧国家的瑞典就已经超过了4000名的瑞典人仅需用自己的食指就能够解锁办公楼的大门，登上火车，或者呢进入音乐会的大厅，或者触摸对方的手机就能够交换个人的社交信息。而这一切的实现都归功于他们植入在手指当中的一粒米粒大小的微型芯片。哇，这个芯片真的是不得了哈，真的是只要一触摸就可以直接相通他那边的一些信息了。而植入芯片的代价呢并不是很高昂，仅需要大约140欧元。一些瑞典的公司甚至向他的员工免费提供该芯片植入的服务。那由于芯片植入给日常的生活带来的巨大便利，那瑞典人争相参与尝鲜。那目前的供应啊，好像已经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了。 你看，有一个新技术的出现啊，这个在广大的普通人群中也是非常受欢迎的，而且植入芯片的代价也不贵， 140欧元， 大概换算过来差不多1-2千块钱。 而且真的太方便了，就比如说我想知道你的一些什么联系啊，或者是你的那个之前的一些信息的东西，然后只要一触碰到你，我就自动获取了， 这就有了。 对，哇，天哪。 根据该公司网站的介绍呢，其芯片本身的技术并不神秘，实现起来呢也并不复杂啊。使用的呢是进场通讯，该技术呢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信用卡、智能手机、门禁系统等等。使用这些技术的规格相同于 NFC 技术的微型芯片啊，就能实现进场免接触数据信息的验证、交换等功能啊。就是什么意思呢？他往这手里边植入的这个芯片啊，就跟咱们刷那门禁卡似的，咱现在不是那小卡片嘛，然后或者是刷这个信用卡往那个 POS 机上一放，这个就钱就没了。 这个时候要考虑一下了，但确实太方便了，而且这种的安全系数也非常的高。比如说我们拿信用卡，拿很多就是可以识别的相应的这种卡片什么的啊，去开门呀、或怎么样，其实它都就有一定的风险，要么丢掉啊，或者是被盗之类的。但是呢，如果植入到手中，这个安全系数就有了很大的保障。同时呢，像根据这个公司网站的一些介绍，这个芯片本身呢，它的技术也并不是很神秘哈。 对，而且啊，这个整个植入芯片的过程呢，本身也是非常便捷的，就类似于这种疫苗注射的过程。过程呢，仅仅需要2分钟，在安全性上呢，这个和在医院抽血一样。在植入完成之后，用户只需要在个人智能手机上通过相关的 NFC 的应用，对芯片的信息进行个性化的设置，就能实现大部分的功能啦。 没错。同时呢，根据了解，这个芯片使用的是被动性的通讯功能，并不含有电池，也没有任何跟踪设备或者是 GPS 定位的功能。也就是说呢，这个芯片除了储存用户的个人信息，只有用户主动触发与其他信息终端互换数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是处于非激活状态，就是它的安全性也是有保证的。 其实这个我还是比较好奇的啊，你说没有电池，只是一个芯片，然后说只有我激活它的时候，它通过什么激活？ 不太清楚，就可能就比如门禁卡，或者是 可能是类似的系统。 对，然后因为他们里面也不需要，也不需要就是去有电池之类的。 所以啊，这个在人体内植入芯片啊，这个已经开始在瑞典呢广受大家的欢迎啊。在这个瑞典呢，这样一个新技术的应用呢，但是在美国却招致了许多的争议啊。在去年，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一家公司称，将其为50名员工提供芯片植入。在这家公司的内部呢，这一举措获得了大量员工的支持和欢迎。员工呢有权利自由选择是植入芯片还是手环这样的替代 方式。但是呢，在公司外部这一方案啊，却遭到了很多的批评啊。许多人认为呢，这个是侵犯个人隐私，公司通过这样的方式对员工在公司内部的活动行为能够进行更好的监视。对此呢，该公司也声称啊，芯片本身不带有任何追踪功能啊，没有 GPS 芯片，并强调芯片设备呢，在13年前就已经获得了美国食物药品监督局的批准了。 其实各位也可以想象，如果要是我们这边也开始大肆的盛行这种芯片的话，你们觉得是应该植入还是不应该植入？是方便了还是是吧，有一定的影响呢？那其实无论在瑞典还是在美国啊，芯片植入人体无法规避的首要的问题就是个人隐私的保护。 对， 那争议性也是集中在存储在芯片上的个人信息存在被盗取的风险。但是呢，支持者却认为使用芯片本身实际上和目前被人们广泛使用的智能手机并没有太本质的区别。那芯片的信息泄露的风险以及个人手机信息泄露的风险都是一样大小的。那既然人们能够接受使用智能手机，为何不去接受植入到人体内的芯片呢？ 对，其实刚刚还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啊。你看，往这个人体内植入了一个芯片，你在还是用进场通讯的情况下，只要咱们俩离得特别近，你就能读取我的信息，个人信息啊，我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啊。但是想想啊，反过来想，咱们每天用的智能手机其实要比这个芯片不安全的多。 对，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得到哈。如果要是拿芯片，好像似乎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对，您看看之前我看到了几条短视频，就是说在这个大街上会有那种发放充电宝的，就是或者用特别便宜的价格去购买一个充电宝。你看，你像充电宝特别便宜，你假如手机真没电了，你肯定会特别需要一个呀。 对， 然后这价格还不贵，你拿来之后，只要连接上你的手机，然后它里边有一个应该是一个 SIM 卡的发射器。 哇， 对，就是直接是插卡的发射器。然后当你把这个手机插入这个充电宝之后，你所有手机里边的信息都会通过这个发射器发送到犯罪分子那边。 哇，天哪！各位在生活当中也要注意哈。那看来手机它这种关于个人信息的一个泄露，也是无时不刻存在着这种危险的。 对，没错。那么瑞典呢，也是成为首个啊，这个芯片植入广受欢迎并且获得大规模应用的国家啊。当然也有着许多的特殊的原因啊。作为一个人口到2017年底还不到1000万的国家，这好像还不抵北京的一半。 对，所以你看4000以上的人都已经有植入，这数量还是很惊人的。 对，但是呢，在这个位居北欧一带的瑞典呢，是一直以来啊以拥抱新技术著称，这与瑞典政府呢一直对科技行业的支持和推动是密不可分的。早在上世纪的90年代，瑞典政府呢便大力投资于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并给予员工提供家庭电脑的公司以税收上的优惠。可以说瑞典啊是全世界最早接触并且广泛使用互联网的国家之一了。 那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完备的条件之下呢，瑞典在近年来也是很快的进入到了无现金的时代。根据研究机构的调查统计，目前呢，在瑞典平均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每周至少使用一次现金。那此外呢，瑞典人对于个人信息是持有这种开放的态度，在网络上呢，能够轻而易举的查到瑞典人的手机号，而瑞典人的收入情况也可以通过给税务部门打电话查询的方式轻而易举的获得。所以说呢，可以看出芯片植入这个技术在瑞典广为流行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瑞典特殊的互联网环境所决定的。那在这儿呢，人们的习惯也是和它息息相关。那我们先了解到这儿，我们接下来有一段的广告时段，待会儿我们下半时段一起继续来了解这个新闻。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他说啊，这个尽管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呢看起来很安全，但是一旦应用于其他的领域，或者今后这个芯片完全取代了其他的个人信息的交换方式，那么潜在的问题呢就会很大啊。这个目前呢芯片确实能实现的功能啊还是相对简单，所储存的个人信息呢也十分有限，但是如果未来扩大到这个比如说个人的健康数据啊、金融数据啊，甚至于这个具备有 GPS 定位的等其他的个人敏感信息啊，将会使得隐私保护问题变得更加的突出。但是回顾互联网的发展阶段，却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从过去的个人电脑到如今的智能手机，这个数据的终端呢离人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近了。 没错， 你看原来那个电脑还是那种大头的电脑， 特别大块， 对，然后后来变得这个变成了液晶屏的了，然后再后来智能手机 iPad 这个 iWatch 已经可以穿戴设备了，到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人体， 直接进入到人体当中了，还是很神奇的。那手机呢其实是人体器官的一种延伸，这样的一个说法逐渐的也被广为接受了。而芯片植入的这种零距离的个人数据终端，或许也将成为这一趋势发展的最终形态。同时呢，我们已经在无数的科幻作品当中看到过这样的景象了，或许距离这一天的实现已经不再遥远。 想想就觉得很有意思。在《碟中谍》里边，我们看到的阿汤哥走进这个神秘组织的时候，然后他这个手里边不是拎着个箱子吗？然后他就边看边打印，边看边打印。 是的，是的，我还挺期待的。也许不久的未来，在中国也会逐渐的开始流行。 没错啊，这个我们也是可以期待这一天，但是。当然啊，这个也像刚刚那位英国的科学家说的一样，作为立法者应该多多关注一下这个隐私安全和科技发展之间的这种平衡点。 没错。 那么说完这条消息呢，咱们再来说另外一条啊，这个跟科技有关的消息啊，这个说起来有那么一丝丝的尴尬。 啊，我都不尴尬，你尴尬什么？ 就觉得挺好玩的吧。 对，挺好玩的一件事情啊。具体是什么样的事儿呢，我们继续的跟各位说一下。那下面这条消息呢，就是欧美用户抗议之后 iPhone XS 将取消自拍美颜效果。 什么将取消美颜？那我拍照怎么办呢？ 对，我这边就不干了哈。其实根据外媒的报道，美国在最新的 iOS 12.1 操作系统当中去除了用户自拍当中的自动磨皮效果，也就是说呢，被欧美用户吐槽的 iPhone 美颜门将不复存在。 自从这个 iPhone XS 啊问世以来呢，就有人批评啊，它的前置摄像头在自拍的时候有这个美颜功能，居然美颜功能被人批评了。 对呀，如果要是在国内啊，大家巴不得会有这样的，因为很多你看国内品牌 的 对已经有出主打用美颜相机啊， 直接是美颜相机的出现、啊。 对，所以说其实有很多很多国内的这个消费者还是非常。的买账的。 对，虽然这种功能啊在这个亚洲地区呢十分的流行，但是欧美用户呢似乎并不买账啊，他们甚至将这个 iPhone XS 的自动磨皮效果呢称之为美颜门。 那在 iPhone X2 当中的苹果称 iOS 12.1 将修复其 Smart HDR 摄像系统当中的一个漏洞。正是因为这个漏洞导致了 iPhone XS 以及 X2 上的前置摄像头拍摄的照片更加的平滑， 没想到是个漏洞， 对，也就是所谓的美颜效果平滑了许多啊。那这些问题呢都应该在 iOS 12.1 当中得到解决，那它将自拍时呢为 HDR 合并选择最清晰的基础框架，那 iOS 12.1 现在已经有了公开的测试版，所以它很快就会发布，我们也很快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改变了。 但其实啊，这个说起来，系统呢我已经更新完了 啊，你是更新到12.1了吗？ 对啊，但是这个我们不是总有那么一句话嘛，要想知道自己长得有多丑，那就用 iPhone 的前置摄像头。 哦，对，是的。我每次就是使用 iPhone 的摄像头拍照的时候，尤其是自拍时候，也会慎重选择。 对，其实这个就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啊。你看欧美那边的用户，这个 比较不习惯于用美颜相机拍照，亚洲这边的用户呢就比较习惯于用美颜拍照。如果你不给我磨皮美颜的话，我可能还要自己下一个 APP 自己去自动磨皮和美颜。 对，没错。哎，这让我想起来很多，就是因为像比如说中国的微博，然后国外可能用 ins 啊什么的去发照片，然后这些大家对比一下也会出现这样的不同， 类别也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蛮好玩的一件事。所以大家对于这个 iPhone 的这样的改变啊，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来说一说你在拍照的时候有没有用到美颜相机呢？OK， 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无论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hablo español y te la digo de nuevo， 你的美就是非常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你太美你太美，我的你我你征服大的男人，沉鱼落雁难忘的伤悲，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消息。那么说下一条啊，2019年的国考招录人数缩减了49%，报考申请呢在10月31号的18点截止。 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呢，在昨天的2019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告发布，考生呢可以登录国家公务员局、中央机关以及其直属机构2019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同时呢在专题当中查看中央机关以及其直属机构2019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那经历的这个机构改革之后呢，2019年国考招录的规模今年进行了缩减，共有中央机关75个单位以及20个直属机构参加，计划招录14537人，其中呢9657个职位。那相比2018年度的120多个中央机关以及其直属机构，以及参照公务员法相关的这个单位去参加，让计划是招录28533人，所以说一共是缩减了一半左右。那2019年的这个人数啊，确实缩减了，减少了49%。招录人数的缩减对考生来说呢，其实意味着今年的竞争压力也会逐渐的增大。 那么这个学历的门槛呢，依然是大专以上的学历可以报考。从历年的国考报名条件来看呢，2019年度的变化并不大，学历门槛呢依然是大专及以上的文化程度，年龄呢要求为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在2019年，应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人员年龄呢可放宽到40周岁以下。另外，现役军人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在职的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构的人员不能报考，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在各级公务员招考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录用纪律行为的人员，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工作人员被辞退未满五年的，以及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的人员，同样不得报考。 这是可以申请报考的范围。同时呢，我们继续来了解，那省级以上的党政机关录用公务员，除了部分特殊职位以及专业性较强的职位之外呢，全部招录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那市地级以及以下的机构职位，以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引导和鼓励优秀的高校毕业生报考基层职位，到基层建功立业。 市地级及以下的机构职位呢，原则上安排10%到15%的计划用于定向招录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其中呢主要招录大学生、村官儿啊。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县区级以下的机构职位呢，视情况采取适当降低学历要求、放宽专业限制、不限制工作年限和经历、单独划定笔试合格分数线等措施，降低进入门槛。 没错。同时，为了方便考生报名确认，今年也是最新上线了照片的处理工具。那这个呢，是国家公务员系统进一步完善升级的体现。哎，为什么说有这个照片处理工具呢？其实啊，这个呢是对报考人员所需上传照片进行标准化处理的专用照片处理软件。同时呢，照片上传之前呢，必须要通过照片处理工具进行处理保存，否则呢无法完成照片上传以及后续的相关工作，其实就是变得更加的规范化了。 对， 同时呢，这个照片处理工具可以在2018年的11月1号之后下载进行使用，报考人员可以提前下载照片处理工具，对照片进行提前的处理。同时呢，另外哈，那今年还有一个报名确认阶段的变化，报考人员登录考录专题网站，选择考生考务入口，阅读报名确认须知，上传照片，选择考点城市，确认信息，缴费啊，这是它的一个相应的程序和流程，无需再登录所在考区网上确认系统了，都通过全国统一的一个报名系统就可以搞定。 当然，国家公务员考试呢，也是一直致力于科学化的考试，为国考选拔人才。今年的国考呢，也继续大力推进分级分类考录，对省级以上和市地级以下的机构职位呢，分别命制公共科目笔试试题，更好地满足不同类别以及不同层机关对于人才的不同需求，突出对于专业能力和素质的这个测查，对中国的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特殊专业职位、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这个人民警察职位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的八个非通用职位实行2+X 的考试模式，即除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申论两门公共科目考试外，考生呢还需要统一参加专业科目考试和外语水平测试。另外，有41个单位将在面试阶段组织专业能力测试。 变得更有针对性了。那最后一点就是报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等部门八个非通用语职位的人员呢，需要在网上报名时要在考点选择为北京的考点，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所以啊，这个大家在想要去参加2019年国考的朋友们呢，要多多关注一下这个关于公务员考试的相关内容啊，以及他的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还有报名的，比如说刚刚那个照片的上传呀，还有各种方面的这个信息的登录啊， 对对对。 那么说完了公务员考试呢，我们再来说一条这个跟影视剧方面有关的消息。你估计说完这条消息之后，大家又会大跌眼镜。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哈，这个经典的舞台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翻拍将于年底开机。那它的这个确定翻拍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各位如果要是说啊，我拒绝观看，我拒绝，对，不要这样，由不得你。 《命中注定我爱》，有没有看过这部片子？ 我看过一些。这个好像挺早，特别早了。 对，真的是还， 应该是台版的吧？当时， 对，当时台版，然后被湖南台买来了版权。 嗯， 这当时还是看了，能有那么个大半段的过程的。 所以到底他这次翻拍有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对，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台剧《命中注定我爱你》呢，当年的收视率可是破了记录的，后来呢还被湖南卫视买了版权，来播放。讲述的呢是这个便利贴女孩陈心怡和魔法林社长季存希啊，这个展开的一段命中注定的爱情故事啊。 对， 当年这部剧呢是台湾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一部偶像剧，而且呢至今没有被超越。在当时呢还掀起了一阵便利贴的狂潮啊。女主呢陈乔恩也是在此之后呢收获了人气满满啊，从而转战大陆发展，坐在了现在的一线女性的位置上。 没错。这么一想的话，确实有一段时间这个台剧真的在大陆是非常的就是流行风行的，就所有的小孩子不管是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去看台剧。 对， 那同时呢继王子变青蛙确定翻拍之后呢，这部也就是刚刚说到的命中注定我爱你近日宣布也要在大陆翻拍了呢。这个导演的资历还不错啊，出品过许多热门的电视剧，包括了兰陵王、因为遇见你等等。那同时呢在2018年的年底将要开机，周期大概是105天左右。 该剧的大纲呢，这个基本上啊，跟原剧的主要的主线是差不多的啊。原本两个像平行线般毫无交集的这个男女主角呢，因为一段阴差阳错的爱情找回了遗失的彼此啊。这个在命中注定的故事啊，这个剧名还是定为你是我的命中注定。 你是我的命中注定。 对，其实这么说的话听起来有那么一丝丝的尴尬。 对，为什么他不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二呢？ 估计这个应该还是跟版权有这个有关系吧。 明白。 而且在这个剧中的男女主角啊，这个命中注定我爱你当时应该是叫做陈心怡是吧？ 对， 叫做陈心怡。然后呢这个魔法林的社长呢叫做季存希啊。然后这部剧里边的女主角叫做陈嘉欣，然后那个男主呢叫做王新立。这还不如直接叫原名呢。 对，所以说大家又觉得第二点尴尬又出现了，一个是大名字的尴尬，一个是这个主演们的名字也都换了哈。 对，其实啊有很多网友呢在这个都已经知道这部剧是翻拍的剧制了，这个还不如直接叫做原名要来得好。也有很多网友呢表示我并不买账这部剧。 每次的这个翻拍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就是之前的那一版啊，说实话在不同的这个 留下的印象太多了， 对，在所有人心目当中留下的印象真的是太高了，所以真的这个挑战还是很大的。那这次呢是由企鹅影视出品，腾讯视频独播，所以播出方式基本上也是定了，是网剧的模式，或者呢说再来点福利啊，会员看全集什么的，这些都不必去说了。那目前呢只是确定翻拍，选角也是正在进行，而且这次有朋友也是预测到说应该会启用新人，因为这样题材再找一些老人来拍的话可能就要拉低水准了。 对，其实啊这个台剧的翻拍呢也是有好多的剧集啊，比如说这个流星花园啊，王子变青蛙呀，对，放羊的星星，再到现在的命中注定我爱你，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吧，这个看看这个翻拍的剧作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能不能有那种超越前作的感觉呢？因为之前好像咱们刚刚跟大家说过一条消息，还珠格格是要翻拍了。 还珠格格，对， 还是挺好玩的啊。 嗯， 好了，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活力最前沿的全部内容了。那么稍后在九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请到一位最近啊也是在爱奇艺播出的一部网剧啊，叫做 汉 城啊，里面的一个编剧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对过这个关于整个汉城的创作过程。那么一会儿在九点钟欢迎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一会儿见啦， 一会儿见。 心碎得有点哭，说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气，要必须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默默改变自己。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氧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只能代表自己，没有政治立场，其实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要调整自己，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我可以改变时间，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气，要必须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默默改变自己。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你知道吗？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因为在这一个环节当中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将有的聊啊，会非常的精彩。所以说呢，希望各位通过不同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呢，广播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 FM98.2AM927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声音了，赶快收听起来。那如果各位现在方便的话，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视频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各位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青年说，各位点击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了。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于发声影业创作部的编剧，汉城的编剧团队其中的成员李浩。欢迎李浩来跟大家打招呼。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我们这儿不仅有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对，这个不知道大家啊，这个我们一些网友以及听众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在爱奇艺上观看到汉城这部剧？ 真的很燃，我有在看，因为真的很燃。而且这部剧呢，说实话，就是首先就是它的剧情就非常的燃，燃爆了全场，就从第一集开始，然后它里面跌宕 起伏。你是真的有看吗？ 真的有看。然后第二个呢，是他们的主演非常抢眼，主演像李光洁老师啊，高志廷啊，这是男生当中的代表，就很帅气。然后同时呢，像女生像克拉拉又非常的美丽，所以就是哎这个主演也非常的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啊。第三点呢，就是在角色当中，其实每个演员在角色当中都付出了很多，感觉因为你像光洁老师，李光洁老师他之前的剧目形象好像都比较正派一点，然后但是这次呢他好像也挺拼的，对，他挺拼的，因为他就是里面的很多形象，包括就是比较露一些身上的一些形象都会出现，包括他的发型，就是方便面头，就是爆炸头。然后很多网友啊也会在看的时候都会纷纷表示，哇，这次光洁老师真的还挺拼的。 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如果啊大家最近也在追这部汉城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青年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汉城这部剧。 没错。 哎，那李浩同学啊，这个作为这部剧的编剧之一，可不可以先从一个编剧的角度，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部剧，就是整个先说它的剧情吧。 好好好，其实我们这个戏最始发的原点其实就是打的一个情谊牌嘛。然后兄弟情是我们最早建立的一个所谓的情绪系统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环节。然后呢，其次呢，我们其实在打算在做这个戏的时候参考了很多，包括美剧啊，包括一些香港电影，还有一些韩国电影。对，然后借鉴他们的一些元素，然后做区别于我们以往见到的比如黑帮题材还有犯罪题材这个范畴内的一些就是剧种。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提炼，然后吸取，然后我们加上我们有自己创作团队，包括我们的主编剧带着我们，然后一起来做这个对于情节的筛选，然后这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工作过程。对，然后呢剧情其实就不多说了，对吧？大家也都看过，对，能看过的肯定都看过了，对， 没看到的大家 还得继续等， 剧透。 对。 然后呢，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创作流程当中，我觉得我们是一直秉持着一个比较做高品质剧的一个观点，还有一个观念，对。然后，其实就话说回来嘛，近几年的网剧，尤其是今年吧，然后就是整个网剧的质感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对吧？因为本身网剧其实在火的那一瞬间之后，其实它更多的时间是用更多的那种方式是用来给大家消磨时间嘛，对吧？然后其实但我们在想的时候其实是希望做一些区别于一般网剧的一个，对， 区别于一般网剧、嗯、 对对对，一定 跟其他人不一样， 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嗯、这是我们最开始设立的一个基本，对、 嗯、所以它的质感很重要， 对对对，因为看很多网友包括一些豆瓣网友都评论，就是说就电影质感很强嘛， 嗯， 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基本用的团队也都是电影制作的团队， 嗯， 对，要了解到的话，其实我们的摄影指导是痞子英雄的摄影指导，对、 哦、 就是很多一些、 哦、 对一些很高一些很就 就是之前有很多很多，对对 对， 有很多优秀作品的这些， 对对对。 哦，这个就是一开始定的基调啊，包括质感呀、啊、电影的质感，然后包括他们也会参考到很多美剧啊、韩国或者很多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些剧目啊，还用到这 个。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汉城在刚上线的这几天能一直居高位不下、啊 嗯？ 这个肯定也是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的。 没错， 这个当然借鉴是一方面。那么咱们在整个的编剧团队在创作的过程中是怎么样去把这个整个的故事线呐、啊、故事的情节给它编出来的？我刚才说编造出来的好像不大对， 就感觉我们会比较好奇 创作出来的， 对， 对， 创作出来的比较好奇这种创作的过程。 就是、你看很多人这个我们来消磨时光的时候看到的只是这个影片、 嗯、 看到的只是这个比如说李光洁老师的这些打斗的戏份啊、嗯、这种情谊的这种状态， 对对对，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背后的创作过程是什么样、嗯、 是的。 好，就是其实本身来说创作这件事是一件很私人的事儿，对、 嗯， 然后我们如何把它、哦、 是不是不能提？ 不是不是，就是本身它的启发原点其实是一件可能会是一件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可能是一个事儿，或者是一段情感、 嗯， 或者是一个故事， 就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还是 或者说是你听到的、 听到 的、认知 到 的、你接触到的，哦、对、 嗯， 这些都是你创作的原点。当我们有了这个原点之后，其实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扩充这个原点，去提炼。去甚至说在市场上就是去考察嘛、 嗯、 去考察一下当下就是有没有这样题材的东西、 嗯、 然后我们如果是我们去做，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写这个故事，去观察这个事儿，然后这是最开始的一个阶段、 嗯、 然后后来当确立故事之后，其实事情就是跟工作一样了，对，我们需要编剧开会， 嗯， 对，然后确立故事大纲，然后一步一步走分级， 嗯， 包括我们在进入剧本阶段，然后再不停的对推翻之前的一些设定，就是你知道剧本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斗争和挣扎的过程， 嗯， 就是他所经历的事儿就是很难想象， 是不仅仅是就是假如说我也是一编剧，不仅仅是咱们俩之间的斗争，还有可能是自我跟自我的斗争，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这个范畴就大了，可能你自己跟世界的斗争也有可能，对，就是有些情况下其实你包括你像编剧这个职业，其实有时候我谈嘛，就是他其实自我矛盾性特别大， 嗯， 对，然后他其实不停的在反自己前面的做的事儿， 哦， 这是一个编剧去进步，包括去摒弃之前一些不好的习惯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方式， 嗯、 就是这样、 嗯。 当我们在做这个剧的时候，就是经过大量的这种推翻，包括修改，包括甚至说是那种颠覆性的推翻都有、 嗯， 对，都经历过、 嗯。 然后到最后，其实我们不停的在往正确的路子上在走，因为你只有去不停的去推翻之前的一些错的东西，至少你认为那是错的，对，然后你才能得到一些所谓的进步嘛，对吧？ 嗯。 然后其实，在整个创作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我们一直，你要说具体到某个点，其实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太笼统了，对，也太精。 嗯， 就是我要说的话可能一天都说不完，对，但是其实归根结底到一点，就是创作这个整个这个剧的过程其实是很艰苦的，对，然后其实是一个很持久战的过程，就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在启动的时候是很早很早，对，然后到现在呈现到荧幕其实中间的跨度也比较大，至少时间跨度比较大，包括我整个人包括整个编剧团队的一个发展也有一个也对这个剧有影响嘛，对，所以说我觉着在整个这个剧而言，对我包括对整个编剧团队，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既是一个挣扎困扰的过程，又是一个极其进步，给自己一个特别大的进步空间，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包括荧幕现在呈现出来的感觉给我们其实是就是很意想不到的嘛，对，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 哦， 但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这个既然是有一个编剧团队，然后我们也刚刚聊到了这个编剧 会自己和自己进行一个自我斗争，或者是自己跟世界进行一个斗争的状态。那么每一个编剧他的对于这部剧的思想和想法肯定都是不一样的，那怎么去就是更有效率的来完成整部剧的创作呢？就是在整个编剧团队里面是怎么运作这个编剧的？ 嗯， 其实最主要的形式还是开会嘛。 开会， 对，就是其实 特别简单。 对，开会其实 开会聊一聊李光洁老师的那个形象是应该怎么样的。 哎，对，其实整个创作当中开会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其次就是写作，就是这两个是并存甚至共生的。 嗯， 对，开会我们其实就是一个碰撞嘛，思想碰撞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对这个戏的一些理解，对每个人物的理解，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我不同意你，对吧，你也不会同意我，然后在这个过程我们去碰撞，然后碰出对的东西，对，这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也最直接的一个沟通方式。其次就是当然编剧也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流程嘛，他的一套工作体系，对，然后怎么去做每一步，对，我们在这个步骤的基础上我们去开会，然后去进行讨论，然后再去进行一些实地的一些考察也好，甚至说一些观片量的一些补充，对，一些借鉴，然后这种，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就摸索出这条路，对，其实就这些。 嗯， 那假如说发生这个意见争执的时候，你也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这怎么办呢？ 就是先争吵嘛，肯定是先有争吵嘛，对。然后 真的会在 说服我 团队内部发生争吵，激烈的争吵。 其实激烈争吵倒不会，就是良性的争吵 啊。 对， 更多的其实就是说，他在说的时候，你其实在思考嘛，你在反思他的那个他说的对不对， 有没有好的， 对，然后你就会找出他的问题，然后你再去拿问题去说他，就会意识到这个是问题，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问题解决。就是我并不是说不认同你，因为每个人的观点他总会有对的一个部分，我们把正确的吸引 所有人对的部分揪出来， 留下来，对，然后我们把错误的东西大家讨论改掉，这其实就是今天完成一个话题，比如说完成一个人物的设立，然后我们今天工作其实就很顺利。 哇， 对， 嗯， 这真的还是一个很艰苦的一个过程， 对，每个细节都要照顾到。而且可能我现在特别好奇，比如说像汉城这样的一个大的 IP， 然后这样的一个剧目是经过了多长时间把它完成的？ 其实就是最早的时候，其实这个有就我们的主编剧，我们的就是我的老板，我们的出品人，然后就是刘老师还有杨老师这两个人是我们的主编剧嘛，然后他们两个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是已经是很早了，对，已经有将近三四年了吧，对，这个其实故事的原点已经诞生很早了，但是我们一直就是说如何去做就这个事儿，但是你有了这个想法只是第一步嘛，我们想我们说创作原点只是源头，我有无数个创作原点，但我写不出来，我做不出来，这个东西可能就赴死胎中了，对吧，就胎死腹中，抱歉。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两个把一些觉着有用的地方，甚至说觉得自己特别喜欢的部分，留下来，然后把它当做一个，就等于说是一个最中心的那个部分，就 一条主线。 哎，对，然后这个东西留下来之后，然后在其实我在进入发声影业之后，其实这个汉城已经当时已经有了，对，然后我只不过是参与进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又来了很多，又参与了很多编剧，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起去讨论，一起跟着两位老师，对，去整理这个故事的主线，去把，然后甚至说到后期在拍摄阶段，我也在组里嘛，我跟着我们刘老师在组里帮跟导演在一起去磨这个剧情， 明白， 对，然后再做这些比较细致的工作，对。 所以从这个最初有想法就是萌芽阶段到真正成型大概要三四年左右的时间， 一部好的剧，哇，这真的可以。 对， 其实我刚刚在说这个时间的时候，因为刚刚李浩也说过借鉴了很多的美剧的形式，我还在想会不会跟美剧的拍摄手法一样，我这一周播一集， 就是、 然后我用下 一 周写 一，对对对， 然后写一集拍一集，用这样的形式，然后这个有点类似于像说相声那种感觉， 没错，也会看观众， 对， 看看观众的反应。 对， 那我们 会 用这样的吗？ 其实当下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在整个其实我们了解到的，其实尤其是现在的网剧，其实我们尤其中国以及跟美国跟韩国，其实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包括创作和播出的一个差异化的，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美剧就跟老大佐说的，对他的其实创作方式其实更多的是对于观众的一个反应，甚至韩剧也是，我们了解到的韩剧甚至说也是播出一周之后再拍下边的， 对的， 对，然后他们甚至说编剧就是，临时的去改戏去加 戏， 对，去看观众说喜欢哪对 CP， 哪对 CP 啊， 比如我们之前 多加点戏， 哎，对对 对， 对，比如之前我们就很火的一韩剧叫《请回答一九八八》嘛，希望大家都看过， 对， 那个剧其实当时就有很大的争议嘛，后来就说有编剧后来去改的戏，其实把那两对 CP 拆开，拼成了那两对 CP， 对 对 对， 对，因为好多观众说啊，开篇的时候那个感觉那个人他说的根本就不是那个阿泽嘛，对吧？ 对 对，他们会是有这个情况的，但是在中国现在的一个条件下，其实还是一个拍完，对，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全都做出来， 哎，对，先拍摄完成，然后再根据你的这个剧的一个特点啊，包括一些平台的一些意见，然后再进行一个他们的一个有步骤的一个播放，对，这是一个区别，其实， 这可能跟不同国家之间播放习惯也有关系， 对对对， 哎，那当时的整个在加入这个汉城的创作团队之后，当时的一个创作的思路是怎么样的？就是当看完了这个刘老师的之前的一条主线之后，有没有想加入进自己的一些东西，一些想法进去？ 对，当然有啊，但是就是你就是一个被反驳的过程嘛，对，然后其实能够吸纳进来的其实已经吸纳进来了，对，甚至说我到现在已经不记得哪些点了，对，就是 可能太多了， 对，这些东西在聊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慢慢的就融为一体，对，其实 大家都变得一样， 哎，对，其实也不是变得一样吧，其实就是大家把各自的想法跟思路带进来，对，然后变成一个东西，对，然后其实我在刚来到发声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比较紧张的，因为面对这样一个其实这样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公司，然后我们在推广的其实一个高品质剧，因为我们两位编剧老师他们两个其实还是之前一个网剧也很出名叫《河神》， 哦，《河神》， 对，李现主演那个片子， 对 对 对， 是这个 是爱奇艺代步， 对对对对，是《河神》的一个两位主编剧，对，他们已经在这个之前的一条路上已经摸索了很多，有了很强的一个创作经验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进来其实是做一个补充，做一个调整，甚至说跟着两位老师在学习，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提自己的意见，对，也介入自己的想法和一些观念进来，对，这个东西是良性的，我觉得，对，其实刚来的时候肯定会紧张嘛，面对你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提，是不是在反思 我这提 该不 该 提，对， 该不 该 提， 但是你其实说出来是第一步嘛，你有了观点你先要提，无论对错，对，我们讲创作其实跟思想是一个道理，对，就跟伏尔泰说的那句话嘛，对，我要尊重你，你说错我也让你说嘛，对吧，其实这一个道理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你无论对与错你先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放到会议上去沟通去讨论，对的我们就留下，错的当然就删掉淘汰掉，对， 我刚一直在说这个开会的事儿，你记不记得一天之中开过的最多的一次会议是几次，或者说开过最长的一次会议是多长时间？ 最长其实就是最长其实就很长了，就是 很长， 一整天， 一整天， 甚至说就是有的时候是熬夜在开会，所以这都有这种概率。比如说我当时在组里的时候，当时剧组转景到深圳，我当时在现场也跟着做一些就是文字上的工作，在那个过程当中，基本都是我们晚上，其实这样是。早起的时候我们过去先跟刘老师先跟我们的对老板先跟出品人再谈，然后怎么去改下边的戏，然后因为按场景拍嘛，我们在这个场景里这些戏需要调整，做一些微调，或者说哪些地方需要再讨论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在过程中我们碰撞沟通定下来，然后我们就回去改这当天的事儿，然后改完之后呢大概一下午的时间改完，然后改完之后我们要等到晚上导演在当天的拍摄任务完成之后，他会回到旅馆，对，回到驻地，然后我们再去找导演，再去跟导演再去做一次碰撞跟交流，然后按照导演的一些要求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想法，对，做一下整理， 对，然后这个其实知道很晚了已经， 哦， 然后我们就是大概已经，因为导演还有下明第二天还要再拍摄， 拍摄， 对，我们也不能占用太多时间， 嗯， 我们大概到晚上大概半夜两三点钟， 嗯， 对，这是大概算早的时候，对，有时候会更晚， 嗯， 两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大概结束今天任务，我们再回去休息， 嗯， 但早起起来就要去再去开会，再去讨论， 嗯， 然后再去写，就是每天其实这样反复， 嗯， 对， 嗯， 其实大量的开会时间其实也不会特别的长，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做一 段 的工作，对， 嗯， 对，不停去磨这个 事。所以像跟组的时候也会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或当天的一些拍摄进行一些这个剧本啊或者是相关方向的一些改变， 对对对，肯定是有的， 哦，嗯，那因为我听到，对对对，我听到李浩说他也在跟组嘛，我知道这个是在马来西亚还有， 嗯， 深圳这两个地方拍摄，那跟组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是一个编剧视角嘛，在跟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感觉呈现的不是我们这边想象的这样的这种冲突或者是一些想法， 对，会有的，会有的，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嗯， 对，这个时候 去权衡这个， 嗯 啊，这个时候其实很简单的一个解决办法， 嗯， 就是说我在看到一个跟感觉跟自己观点甚至说这场景有差异化，比如说我觉得这场戏应该在某一个在那样一个地方， 嗯， 但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自我认知的问题， 嗯， 对，更多是自我认知。其实有的时候拍摄这个事儿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儿， 嗯， 就是他其实包括导演包括选景的一些美术也好，他们其实会根据你的这个剧作， 嗯， 这个文本成色， 嗯， 以及它体现的程度去找想要的景， 嗯， 但有的时候其实就是总会有一些事与愿违的地方嘛， 对对对， 对，这些东西是不可避免的， 嗯， 就作为我来说其实看到那一刻的时候其实是成就感包括喜悦感是大于那个的， 哦，明白， 就更多其实也不大会能想到 也会带来一些惊喜吧，就说 哎 我， 对对对， 我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景， 其实很少有你能够想不到的， 哦， 因为毕竟他们的团队 的思路是按照你的来的， 对，甚至说他们在选景的时候会比你想的更好， 嗯， 就街道啊包括那个国家的氛围啊气氛啊， 嗯， 那个酒店的场景， 嗯， 是说那个会议室什么行堂， 哦， 那个构架它会比你想的还要庞大， 嗯， 还有就是雄伟， 嗯， 对，这个事儿其实是就有时候你惊喜感会更多，因为当你的文字， 嗯， 其实你当写的时候可能也不会想那么多， 嗯， 大概说啊我可能借 大概 这场戏比如说对我的画面可能借鉴某一个电影里的某一个场景， 嗯， 我觉得哎到那样就差不多了， 嗯， 但其实有时候给的你的会更好， 哦， 对， 其实这个感觉就像是你看一个人的思想加起来，我可能就是假如说我是李浩，我在写这稿子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小房子， 嗯， 然后咱们俩加一块就可能变成别墅了，然后咱们仨加一块可能变成一别墅区了， 嗯， 这样 没错，是惊喜大于一切， 对，还是挺好玩的一个故事啊， 嗯， 今天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请到了来自于汉城的编剧团队之一的一名编剧，我们也今天呢一块儿来聊一聊这个一名编剧的日常活动啊，那么在一个广告之后呢， 嗯， 我们稍后继续来聊一聊作为一名编剧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 嗯，一会儿见。 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是几十年来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编剧的日常。 嗯，对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到我们的节目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的编剧啊，这个作为汉城的编剧团队之一，李浩同学，欢迎李浩。 听众朋友 打个招呼。 你看这次只有听众了，我们还有观众。 我们还有观众。 听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欢迎李浩啊，这个刚刚呢也是跟我们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汉城在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那在这个汉城在上线之后，我看到他在上线三天之后就已经超过了《延禧攻略》的热度了。哇，那在这个在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之后，作为编剧内心的心态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当然就成就感嘛，成就感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其实很惊喜，就是没想到其实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成绩，就证明其实想象的其实还是达到了一个预期吧，一个一定的预期，我觉着。然后当然其实每个人对自己要求很高嘛，对。然后不能说每个人，至少我对我自己要求很高。对，然后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对，其实觉得还是要一步一步继续往下走。 还是挺保持一种稳健的心态。 对，因为你编剧这个事儿，他毕竟不是演员嘛，对吧？我不是说我火了以后就耀武扬威了，或者说下一步片酬就能拿很多。其实我们其实还是在一个在创作的过程在往下走嘛，其实就是继续在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在找自己喜欢的故事。对， 还是很踏实的，这样的在不断的去做内容。 对对对。 而且我感觉真的很淡定，就是因为假如说我的话，就内心肯定会就是狂热一段时间。对，就是因为确实 狂热过，也狂热 啊、也狂热过，但刚刚真的表现很笃定。对 对，完结撒花。 但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包括观众的这样的认同啊。 对，那其实啊，这个我们一直在说一名编剧的日常生活。那么在创作完了这个《汉城》这部剧之后，就是有没有一段时间的休息来供自己调整一下，或者说沉淀一下？ 是有的，对，是有的。 那基本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进行休息、休整、调整？ 其实我能做的就两件事儿，一个就是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放空一下嘛。第二个就是打游戏呗。对，然后 挺简单的。 对对，或者就是看书。对，然后或者就是找一些朋友，就是吃吃喝喝嘛。对对，更多的其实是一个，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交际的人嘛，就是喜欢跟人聊天，唠唠嗑啥的。对，然后可能闲下来的时候就会跟朋友们聚一聚嘛，谈谈想法啥的。对，大概就这样。 因为刚刚在这个广告期间，其实我们私下也在聊啊，就是我对于编剧的印象还是像韩剧当中就很多女编剧，然后很漂亮，或者是说可能真的在写作创作的时候稍微有点凌乱啊，但是呢就他们可能会在家里面，然后这样的一个比较舒服或熟悉的工作环境当中去创作，然后或者是去什么公司啊跟演员什么对接之类的。这是我认识的编剧的日常。 我感觉的编剧的日常 同时那个韩剧里面还有很多感情线啊。 对，感情线其实很重要。 对对对， 就是我感觉的编剧日常，我觉得我说了之后李浩可能会站起来打我 啊。是为什么？ 就是想想那个编剧啊，每天要自己在家里，这当然我的想象啊，不代表这个其他人的观点啊。大家可以冲我来。就是这个编剧自己在家面对着自己的电脑，然后旁边的烟灰缸啊已经都全都堆满了，然后 这是男的编剧。 对，男编剧 男女都一样。 对，然后这个头发呢已经好几天都没洗了，然后睡眼惺忪，俩黑眼圈，然后旁边摆满了泡面。 这个韩剧里面也有重合，就是那些剧情里面也会有一些重合，泡面呀、这些元素都在里面，所以真实的状况是 什么样子的？ 有，肯定有这个状况。甚至说 就是 我 们两 个 说的都会有。 对，我本人也会有这个情况。对，这是固然会存在的，但是这是一个特定时间点会发生这样，就是实在是很着急要稿子，然后很着急要本子，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赶一下，在时间上需要加速了。对，这个情况下就顾不上那么多了，就只能玩命的去写去创作。对，这肯定会有，但是不是每天都这样。但会有那个情况。对。 一定会有那个情况的。 哦， 就其实不光编剧嘛，你在影视行业内，其实导演也是一样， 差不多。 嗯，对对对。 然后甚至说其他的工种，他们也很累。 想想我们自己， 对， 我们自己也是啦。 每天早上， 真的是 每天早上起床，早上五点钟起床，不想洗头， 每天起床第一句要给自己打个气。 我把你的话筒拉下来，应该再这样。啊，所以这个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作为一名编剧，那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日常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嗯， 就比如说要不要去公司打卡？ 对，是要的。 啊，就打卡还是有 要 必要 的， 要 的，对 对。 因为其实一个良好的编剧团队，尤其一个编剧创作团队， 嗯， 它其实需要的是一个，是需要一个团队感嘛， 嗯， 对，它需要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团队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因为你其实编剧这个事儿，有好多人就说有自由编剧嘛，对，有我身边好多朋友也在外面自己接活， 对， 所以他们有一些剧啊，包括电影也要接， 嗯， 他们就相对比较就是。每天就在家，就你就咱们所幻想就所想的那种最简单的那种编剧，对， 嗯， 对，这是一类， 嗯， 就其实现在编剧很多种嘛， 嗯， 就是我现在其实是正在我处于是在编剧团队之中， 嗯， 其实这样其实更需要一个规范嘛，其实， 嗯， 因为有时候创作，就这么简单说吧，其实对于编剧来说，大多数70%-80%的编剧他都喜欢晚上创作， 嗯， 对吧？就跟导演一样，就是哎，晚上有灵感，对， 嗯， 然后抽着烟什么喝着酒， 嗯， 然后就是一看夜空啥的，你感觉，哦，哎呦，这个有感觉了， 有想法了， 对对对， 嗯。 然后，但其实，那我大学也那样，对，我上大学，我在电影学院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晚上写东西， 哦， 就是白天就睡，或者就玩，然后到晚上说， 嗯， 哎，觉得想弄点东西， 嗯， 但是这是一个特别不良好的工作习惯， 嗯， 其实它不是说你晚上才能想起东西来， 嗯， 是你下意识的觉得我只有晚上才能想出来， 哦， 对，其实那这种就很尴尬了， 嗯， 你像我现在变成我其实大学很瘦的，也很对，不像现在这么胖， 哦， 真的真的， 嗯， 对，其实很大程度是大学那会儿造了自己，就那会儿就是不停的就是晚上起来， 哦， 然后点夜宵点外卖，边吃就边写， 边吃 边 写， 对， 嗯， 这种， 嗯， 其实后来其实慢慢的进入社会，包括， 嗯， 对，进入发生之后，我们慢慢的去改正自己的工作习惯， 嗯， 去放在有些事儿就放在白天处理，嗯，对，去做一些就在白天写作嘛， 嗯， 对，其实后来其实我了解到，大多数一些比较有自律的一些编剧， 嗯， 或者说成名的一些编剧，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时间有一个特别良好的一个规定，就我这个时间点， 嗯， 应该去干什么， 对， 嗯， 他们大多都不会放在晚上。 哦， 对，因为晚上或者休息了，或者就是自我放松， 嗯， 或者说跟陪伴家人，对吧， 嗯？ 陪伴自己身边的人， 嗯， 对，这是他们可能会选择的。 嗯， 所以说我后来也了解到，对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在我规范之后，那个情况就很少出现了 啊， 哦。对，就之前的时候就经常就那样， 对， 就后来就是情况下有，甚至是你会有一种想法，就说，我要不那样，我适合编剧吗？对吧？就是， 啊， 我只有先做成那样，对我才能说，对，我才是编剧。但是后来其实。 嗯， 编剧嘛，你跟各种各行业一样，你非要做成某一样，其实是你的一个很浅薄的认知，对， 嗯， 其实你无所谓嘛，这种东西都，对， 嗯，那到现在做编剧已经是第几个年头了？就是从最开始开始写本子，开始写成型的本子开始。 其实我这个念头很早了，其实我从考大学那会儿想做的就是。 嗯， 就想做编剧，真的， 哦， 那会儿很早了。 嗯， 然后我主动其实是考电影学院文学系。 嗯 啊， 对，然后因为我复读了一年， 嗯， 是我其实是第二年考上文学系。 嗯， 对，然后那会儿其实就立志当一名编剧嘛。其实我在大一那一年的时候还犹豫过， 嗯， 就是说要不要干导演？ 要 对对对， 嗯， 还是想每个人都有个导演梦嘛。尤其考上电影学院之后， 嗯， 总觉得自己， 哦， 因为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就是， 嗯， 他是83年的。 嗯。 对吧，就岁数很大了， 嗯， 但是他之前是在一个另外一个大学上学， 嗯， 他大三之后退学了，就觉得我 就有一个导演梦， 哎，对，然后我特别想喜欢电影学院， 哇，哦， 他就那个玩命的考， 嗯， 考了5年没考上， 好家伙， 考导演系啊， 嗯， 然后后来就是考，后来就是来到 嗯 文学系跟我同级，对， 哦， 然后他当时就是一直有揣一颗导演梦，包括现在， 嗯， 他一直在做一些导演工作， 嗯， 对， 哦， 然后对于我而言，其实我当时也有。毕竟身边人的影响嘛， 嗯， 但是发现自己确实有的时候不太能够做到，因为导演这个工作确实他对于你的要求会更高， 还有涉及的比编剧更多一点了， 就，哎，他甚至有的时候已经不是在 讨论啊，在思想碰撞，不是在这个层面上，他有时候是一个很具体很繁琐的一个工作，他去要做人际关系的交流，对吧？你要笼络住底下的人， 嗯， 然后你要有自己的团队，然后还要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面临很多很多的突发意外， 嗯， 就这些事儿，其实是对我来说可能我不太能够应对得了， 嗯， 对，我后来觉得就是还是做个编剧就是挺符合自己想法的，就是挺好的， 嗯， 对，包括从那时候到现在其实已经有我毕业其实是两年多了，对，两年多了，然后我有这个其实五年了吧，大概四五年吧，就这个想法一直在心中坚持着，对， 嗯，哇哦， 还是挺不容易的， 对，很不容易，哇哦，真的是这样，而且就是我相信通过今天的聊天啊，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编剧的了解，包括他们的一些认知会就是纠正过来， 这个真的是180度的转变 、 啊， 对， 之前肯定会有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要不就是进组会觉得在拍电影啊会很简单，一部分人会觉得拍电影很简单，另外一部分人会觉得拍电影特别复杂， 嗯， 就是这两部分人，所以 都会有， 对，这个今天确实了解了不少啊，这个关于编剧的日常生活。那么在写完《汉城》之后，这部剧之后，那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创作的想法，或者是说未来的发展？ 对，还是会有的， 嗯， 然后就是其实某个事儿有的时候只是你的一个开端嘛，对， 嗯， 我们总是说每一件事儿其实它既是结束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嗯， 对，其实汉城对我们整个编剧团队包括对于我个人而言，其实它有的时候更像是某种开始，对， 嗯， 然后其实底下包括我现在手头在做一个青春题材的一个戏， 嗯， 对，做一个你看已经不是在做这个了，其实我们其实也在不停的去挑战自己另外的一个题材，对， 嗯， 这个其实是编剧一个他很就至少对我而言是我很期待的一个事儿， 嗯嗯， 对，因为你在某一个题材范围内对吧得到一定的认可之后，其实你更希望的去扩充一下， 去开拓新的土地， 哎， 明白， 对， 嗯，那我这儿其实还有问题啊，就比如说像就是每个职业都有他的一些职业习惯， 嗯， 就我另外一个好奇的点，比如说主持人可能就什么练声也好，开嗓也好，保护嗓子也好，可能注意发声也好啊，这些都是一些职业习惯， 嗯， 那比如作为编剧你们会有怎样自己特殊的习惯吗？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广大观众朋友广大编剧同行们的一个认知，可能对我个人而言，其实是我对于我电脑有一个特别一个精神洁癖般的那种控制， 哦， 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时候写东西的时候我都会给它擦一遍， 哦， 对，就 是哦，就是对于自己的键盘或者说我要写的这个文字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而且可能再往高的说就有种控制欲 啊， 哦，对，就我很挑刺儿，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除了我本身用的这个器材就是电脑嘛， 嗯， 或者说身边的一个工作环境就办公桌 啊， 哦，然后就是那个每一个字包括每个标点符号我都会很介意，但有的人就不太介意， 哦， 对， 嗯， 我包括我身边的一个同事他就是不大介意，我总是就说，我说你这应该是句号，他说你这有完没完，这点事儿你又说，我说我就看着不习惯，我就老想指你一下，对， 哦，还真的会有，还真的会有。然后还有一点，就刚刚李浩其实莫名的跟我们说了一下，就说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很爱跟人聊天， 嗯， 所以另外一个习惯，比如说如何获取灵感，会通过这种习惯去养成吗？ 会， 嗯， 对， 有没有一些表现？ 甚至说就是我觉得我大多数的经验其实来自于交流， 哦， 对，就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生体验嘛，就我从小长大， 嗯， 经历的事儿， 嗯， 另外一种就是书本获得的知识， 嗯， 对吧，包括你看世界对吧， 嗯， 说的高了就是你看世界的一个， 嗯， 一个观点， 嗯， 对， 嗯， 但是多数对我而言其实现在更多是交流，就跟人聊天去找一些灵感， 嗯， 就是我认为很奇怪，就是你让我一个人在那想的时候不大能想出特别好的点子， 就自己干想是想不出来的， 哎，对，其实我有时候更喜欢就跟人聊，哎，这一聊有时候就能聊出好东西， 所以刚刚咱们这一期节目聊完你想写点什么？ 没有开个玩笑，就是我只是想就是更多的去了解，然后比如在聊天的时候，你们会刻意的往一些方面去引导吗？就是自己的一些 想 象之类的。 我突然想到，我们不能得罪的一个人是李浩。你说万一他今天聊完天之后有这个想法， 两个电台主持人， 两个电台主持人 什么什么 对吧？这个 我可以就是骗你们，我比如说大佐，我写个东西，然后以你俩为原型，然后一顿的这个采访啥的，然后让你俩觉得啊，好像是在写我，然后到时候在剧里给你写死了， 啊对啊，你这多可怕，是不是？ 让 你 给你一个很好的心理预期，对，但其实到后来，给你一个特别不满意的结果。 所以这个会日常，这个会日常，就比如发生在你朋友身边吗？就比如说你说，这朋友他好像比较典型啊，最近发生了点什么事儿，我找他聊一聊，然后把他引导引导之类的。 就好多，其实我人物里创作人物当中的原型都是身边一些朋友，倒不一定完全是某个人， 对， 但是某些特质上可能会像他，甚至 回去我要把你拉黑。 那你在看人的时候会着重看哪些方面吗？就比如说你跟人聊天，主动看哪些？ 不会，其实 还是全面的聊。 对，我觉得我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就是我不太会对人的一个缺点去放大化。我更善于去捕捉你 优点的部分。 对，你跟其他人很有意思的地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职业习惯造成的吧。对，其实我很少去反感某些人。对，无非就是一些思想上交流上的一些冲突嘛。但是其实很快这个事儿，其实你知道，其实这个矛盾对都是很简单的。对，但是每个人其实他有一个，他总会有好的地方。对，至少在交流层面上来而言啊，当然不是说，当然你不喜欢人你就不去交往，不去交往，对，这个会有的，每个人都会有。但是既然我去交流，其实是不太会，对，不太会看人的。 我还是真的很好奇。 但是就是编剧说句实在话，其实编剧都是一个有小心思 啊， 对，有一些小坏想法、坏点子的人，每个人都会 坏笑，太可怕了。 每个编剧都是这样的。 好了，我们还是保持住一个励志编剧的形象啊。好，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9:49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网友留言啊。这个李红心说啊，这个年轻人不错啊。说是李浩这个年轻人不错，对，然后点石成金说新时代青年，然后这个 LXY 说这个小伙子真的挺不错的，然后陈宇说呢，一名编剧的励志故事。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后台留言啊。当然这个公众账号上面呢还会每天推出各种各样的 奇思妙想， 对，没错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博文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呀，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我们这样一名励志编剧的精彩故事啊， 感谢， 恭喜，让我们了解了一下编剧的日常生活。 是的， 那么在稍后呢，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今天的青年说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Ibiza to show Avicii I was cool. When I finally got sober, about 10 years older, but hey, it was something to do. I'm living out in LA. A driver's voice got just to prove I'm a real big baller, 'cause I made $1 million and I spend it on girls and shoes. You don't wanna be high. You don't wanna be stuck up all night, stay singing. Stuck up all night, stay singing.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